好，歡迎到我叉叉呢聊。依個禮拜其實應該係新聞嚟，但係費事搞太長太長，同埋其實我代回憶錄啦。斯格六十週年， 有人乘機，講翻啲舊事啫。 即係嗱，咁講就斯格咧就六十週年，咁咧就開出咗一大堆啲古靈精怪精品。首先就係佢，其實我覺得最有誠意就係佢官網整咗個夾公仔機嘅 app。咁用手機咧就開就手機個 QR code 咧就入咗佢網頁，咁咧就夾啲多啲經典絲架嘅嗰啲咩 figure 角色啊雞主機嗰啲主機台咁嘅嘢，幾好玩嘅。咁重點就係、Game Key 啊 ，Michael 呢個佢出咗呢個新嘅叫周邊商品啊，真係玩得噶，真係玩得噶。 四嗱，首先就係部機細到咧就會透下歌詞咁嘥死。 唔係，其實 大 啲啦， 大少少啦。 任天堂紅白機手掣再細少少， 因為紅白機手掣小，但係佢有個 mon 嘅。咁咧，你就係佢咧就每一部主機就四隻遊戲，就四部主機四隻色就十六隻遊戲。咁如果擺其實四隻色嘅話，就做一個放大鏡俾你。 喂，咁好添，四機可以合體成為一個大鏡機啊！添， 我係好啊， 即係物理上做唔到啦。 先不要講，首先講就係、是、當然啦，你咁細個 mon 咧，你去玩 Shining Force 我都係黐線嘅，甚至玩動作戲我都黐線嘅。但係我又唔覺，同埋用 AA 三 A 電嘅去用，因為當年咧，大家即係有玩，大家有玩 Game Gear 都知嘅啦。嗰部機食電怪獸嚟嘅， 咩攞粒電池啊？ 八粒，兩A 電成炸，跟住玩幾粒？ 兩個鐘， 四個鐘。 打電池嘅邊有打電池啊？ 咁你有四個鐘，塞到最細，乜全部即係光暗塞到最細。 兩個鐘嗰只 正常。最細用耳筒聽，好似有四個鐘，我記得。 即係想話， 即 係當佢 係啦，我就冇賣嘅，因為當時 超食電同佢講， 我真係當時我係 GB Game Boy 派嘅。 唔係，不過咁嗰陣時，佢有樣嘢 Game Boy 做唔到嘅， 睇電視。 冇錯，收 TV tuner。 嗱，依樣嘢咧，就當年好多人買 Game Gear 嘅最主要就係屋企睇電視。 同埋 Game Gear 係容易買個 PC 戰 GT 嘅，同你講。 哇 ，G 嗱做嗱，因為 GT 做到，但問題因為 GT 模真係細細個 Game Gear， 二台真係難買。 嗱，咁咧即係呢 part 其實即係講下，我純粹講啲回憶啦。Game Gear 咧。其实真嘅啲 game 好玩嘅，同埋部机咧可以睇电视，其实几唔错嘅。 唔系你解决唔到个电量嘅问题啫。 唔系，好简单，边个话攞出街啫？去一方睇电视啫嘛，插住湿电。 喺屋企插火牛噶嘛。 系插火牛，跟住插个 TV tuner 睇电视 嘅 啫嘛。 咁你当年冇 Android 咁算方便嘅。 因为佢系一个手提机，而且有彩色 mon。 彩色 mon 睇电视， 而且佢个 mon， 如果你唔计佢电量嘅话，系好光嘅。 唔系，因为佢当年佢真系用液晶同你做翻件事出嚟啊嘛。 系用发光液晶去。 即系电视旧式电视机用嗰种发光液晶睇。 因为后来少少嘅彩色液晶。荧幕咧系用背光嘅，后边有支其实系光管嚟嘅，跟住反射成个光，即系佢个荧幕。 G B A 嗰种情况， 佢系啊 ，G B A 嗰种，佢一个彩色荧幕，但个荧幕本身嘅液晶 唔会发光嘅， 系有颜色，但系佢唔识发光嘅。 要借助其他光，例如外来光啦，或者底光去做翻。 咁啊，但系佢 Game Gear 咧就系佢粒液晶本身自己识发光嘅。咁但系呢种咁嘅技术，当时已经有咗好耐。而同有少少似，就 TV tuner 咯， 而家嘅 OLED 就係自發光嘅LED。 哇！但 係問題就係， 我覺得真係被輪嘅喎，呢啲耗電量。 OLED 嘅耗電量同當年發光液晶嘅耗電量係兩個世界嚟噶嘛？ 係咯。即係你依家你試下啲手機用嗰啲液晶去做啊！一個鐘都捱唔到啊！真係， 所以就變成當年都唔同你用 pocket， 唔用 pocket 或理機，同 Game Boy 相比 ，Game Boy 用四粒二 A 電，呢個 Game Gear 用六。 哦，但係 Game Boy 淨係黑白嚟，肯定唔發光啊嘛。 十五個鐘嘅 Game Boy 四粒四電。 唔係佢只要係借外來光我嚟反射翻佢啲液晶啫嘛。 因為 Game Boy 咁，所以慳好電嘅其實。 同埋 Game Boy 係細部好多嘅，但係喺負載方面啲嘅，因為 Game Gear 其實都頗為大部嘅，係幾重。 厚同重咯，其實係，因為電嗰度壓咗唔少位㗎。 佢咁樣做咩？佢好似佢喺部後兩，等於就係兩部Sweet Light 嘅擺個袋咁厚， 兩部 Sweet Light 疊埋 搭埋一齊咯， 咁嘅長闊度， 雙層芝麻堡啊！ 所以 而且佢又講緊，因為佢個電池始終唔可以太多，其實個電池量係咪唔係比初代 Game Boy 多好多？因為四粒同六粒嘅分別嘅啫，我八粒我記錯啫，唔好意思。 唔係佢係耗電量高。 問題就係人哋四粒可以玩十六個鐘頭，你六粒玩兩三個鐘頭，即係我講 平均兩鐘頭啊。平均啊， 因為好少人會將個光度校最低嚟。 一般嚟講咧，就例如我其實咧，一般如果收嚟機咧，四個鐘係梗係接受到嘅，但四個四個鐘其實就真係頗為掹邊 嘅。即係你尤其是當年啲 game save 都咁先進嘅時間， 翻工放工冇咗啦嗰陣陣啊，即係嗰陣入switch 咁樣，佢四個半鐘至五個鐘，但係 OK 嘅。 即係會換電咯，好煩咯，其實邊係。 係嗰時差，仲唔係嗰時就可以點解嗰時咪差？ 都係插電嘅，但係嗰陣時用嗰啲叫輕鈺電池嗰啲插嘅，可以插電 AA 電啫嘛。 好貴啊！ 你即係如果你一日都捱一日嘅通勤時間你都捱唔到嘅話咧，就會變成你要帶兩批電兩 set 電出街。用完之後回家再插，即係如果你咁樣長玩， 四出電咯， 你一定唔會買普通嗰啲簡性電噶啦，因為好貴， 係 燒錢嘅， 所以你一定係買叉電嘅。 所以今次其實佢幾還原到噶，佢真係用三米電啊，用乜筆芯電噶。 啊，好嘢喎！ 嗱，不過真嘅係，我當初有一日我會考慮買就係、是。我買唔係為咗玩嘅啫嘛，純粹做緊就係當鎖匙扣啊，攞嚟做裝飾品擺嚟做收藏嘅啫嘛。你話唔都真係諗住玩啊？咁四個模， 但係可唔可以輸出電視嘅？ 唔得， 唉唔得啦， 梗係仆街喎，即係得咁笑喎，真 係。邊個咁先進啊？ 唔係重點係唔係先進問題係咁細部機，你要再有輸出元件，你話咧佢塞唔落咁細件嘢度。 唔係咁，除咗係 USB Type C 轉HDMI， 咁你可以藍牙嗰啲，買翻做。 輸電視話好簡單啫，USB 頭再駁電視轉都得嘅，唔係 最簡單的做法啫嘛。 你要多一 set 個轉個模， 唔係就 係 一部機得咁4980 yen 啫，5000 yen 一部，買齊四部就送一部，有一個透明版嘅，好似有個限特別版。總之啊，咪買嚟擺屋企，擺台度，攞嚟得閒我就摸兩下，掂兩下， 堅持真難笑喎！真係，因為唔係攞嚟玩咁，你同啲扭蛋有乜分別啫？其實 係啊係啊， 食碗 咁樣300-500嘅扭蛋又唔算貴。 咁啊嗱，老實講，我就睇完之後，我覺得係輸咗俾都係人 Michael 你 Michael， 人哋 Game Boy 係 One Michael 係咪叫？叫 Game Boy Michael， Game 好似叫好似叫 Game Boy Michael， 系 Game Boy Michael， 因为嗰部系 有冇压弯嘅， 唔系压弯事， 嗰部系压弯嚟，嗰部系压弯嚟嘅，系嗰部 唔系压弯事，系 Game Boy Color Michael 嘅，因为压弯事冇听，我嘅印象中冇听过 Michael 版嘅， 唔系，又系特别版嚟，嗰部系、哦、一部呢、這个任天堂个手机个样嚟嘅，咁然后就佢可以插翻 GBA 嘅带，当然你都可以插 GBA 嘅带啦。即係同一你知個你知個槽嘅問題啦，咁啊，然後佢又係一部手勢咁大嘅嘢，咁人哋可以插帶，所以就好過你內置 game 你得四隻，咁我插帶我只要有帶真係攞嚟玩嘅。雖然嗰陣時你再玩 Game Boy One 已經係遲曬啦，嗰陣時 NDS 年代嘅即係啲嘢嚟㗎啦。咁但係呢度好明顯就係懷舊用啦，俾你咁，因為好簡單 Game Gear 當年 Game Gear 俾人帶就嚟大部嗰個人。即系咁啊！当然你插唔翻落去部机度啦。 即系呢个就系我作为收藏啊怀旧，呢啲呃我老鬼 fans 先得嘅，用埋价钱就都唔系太高啊。 反正而家出啲迷你主机都出到成行成市咯，佢只不过系其中一部迷你主机啫。 冇用，依家真系玩用模拟器啦，都嘛。 真心要玩嘅话，你大把渠道，你 起模拟器搞啦， 你 DLC 都得啦。我记得系应该系老任嗰边啊，定系应该系老任嗰边啊，都有啲 DLC 可以玩噶。我冇记错的话，我唔系好 sure 啊。 有咁你老任玩老任啲 game 啫嘛。 虽然就未必有你要嗰只啦，呢、這个就唔肯定啦。 不過就咁佢當然仲有啲古靈精怪嘅，唔知咩莫名其妙嘅周邊啦，即係有個鎖匙扣咁樣，你撳每個鎖匙扣掣咧就有唔同嘅聲啊，嘶嘶噶。 招牌音樂啊呢、這個，招牌 係咯，都係俾啲老粉即係傑特呢啲老粉玩咯，即係咁，因為冇辦法，近年咧 Sega 真係點講啊，佢真係做唔出啲咩好亮眼嘅。 唔係近年 Sega 最有名係阿特拉斯咯。因為佢依家廠買咗先啦，同樣係買咗嚟嘅廠，剛話買咗細廠咧，啲細廠啊全部冇曬冇聲嘅，而 Sega 買啲細廠咧，跟細廠仲叻過間大廠，因為 斯格而家嘅都冇咩嘢 keep 啦，而家得人龍啫嘛，而家嚟講，其實冇咪英大戰咯，繼續搞個分類出嚟咯。 講咯，斯格個主要任務反而唔係 街機啊，佢做街機 唔係出嘅，係啊，反而係夾公仔啊，其實係。 係啦， 因為好成功嘅夾公仔，夾公仔嗰邊其實 佢喺花尾通就話咩震撼業界大事，原來咧，所以震撼業界大事就係話斯格而家開發緊就係利用佢全國200多間遊戲機中心攞嚟做輸發翁，就話你啲輸名即係有關就係、是。你啲機玩串流啊 ，remote play 你係個中間有個串流 server 噶嘛？咁你串流 server 最麻煩就係咩？你轉播啊 ，care 會慢。咁思格啊嘛就係、是、我全國有咁多間遊機鋪，反而夜晚都唔開噶啦。點解唔攞呢時攞嚟做攞嚟做 server 咩？ 我睇一睇啊嚇，就日本嘅機鋪咧，係過咗12點之後係唔開嘅，係除非好特別嘅狀況之下。如果唔係咧，佢係會熄，佢係會熄機，佢係會唔開。而且就算你個機鋪肯開都冇用嘅，因為 佢仲 server 唔會俾 service 你嘅 server 係會熄 server 嘅。其他廠我唔係好 sure， 但係 K 幾好似都係咁情況。 其他廠我唔係非常肯定， 即係好麻煩嘅。 佢 set 咗時間嘅，佢改咗個時間開。 日本時間十二點打後，佢就會熄 server 嘅。 好啦，咁死啦！香港如果11點開嗰時11點鐘， 唔關事，因為香港嗰個係另外 server 嚟嘅。 哦。 Okay， 即系呢个海货有海货水货，水货有水，唔系即系佢自己日本有本水货嘅。 哦，咁好啲嘅。 系啦， 因为呢个就系每咁就佢 香港系会个问题出现嘅。 谂住就话，反正都系夜晚，我讲紧就我嗱电费嗱俾电费，搵条友喺度睇住佢，跟住开住部机，咁你攞去做，咁你啲嗱你私家或者私人用唔着啦，有私人咁咪又交唔惊啫。就係、是、你攞出租俾其他公司， 佢將個運算力出租俾其他公司，因為其實佢喺個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實 Sega 而家嘅街機其實是一部 PC 內的一部其實除咗 SSD 唔算太突出嘅一部普通嘅普通嘅 PC 嚟嘅啫。咁但係重點係數量夠多，你全國咁多個機鋪咁多部機。一起做平衡 運算，即是超級電腦嚟嘅，其實是 有翻咁上下嘅運算力嘅，只要你肯用的話，咁你即係佢差唔多唔係攞嚟冇攞嚟挖礦咁解啫嘛，即 係而家同 Bitcoin 冇分別啫，根本就而家同挖礦，而家叫變咗挖礦機啊嘛，就係、是、嗱挖礦機就係、是、你用你平時唔用電腦時間嚟挖礦，佢啊用你用你平時唔可以打機時間攞嚟俾人做串流。 是差不多咁嘅情況，但係個運算力有少少唔同嘅。咁另一樣嘢就係講緊咧，因為主要係講緊佢個主要服務對象咧係北美嗰邊嘅。咁因為日本收工的時間咧，北美就係日頭內的，明唔明？佢嘅時差，因為時差嘅關係，所以佢喺你嗰邊收工嘅話，就啱啱好係對方運算力高峰需求。咁你只要個你個點話搞掂你條連線嘅話，應該可以將個多餘出嚟嘅運算力去叫做賺少少外快咯。 因為講緊嗱，電其實最主要就係真係實際上多出嚟可以就一電費啦。你一個你開衰話，你需要電噶嘛，同埋就係你請條 IT 友去看住機，係依樣嘢啫。其實實際上應該講就係、是、實際上真係嘥嘅錢唔會太多，但係你反正就係、是、你部機嘢咪擺喺度丟空咗，不如用埋佢啦，唔好嘥咗佢啦。又有啲財又依個公司咁樣，我需要一部電腦一個 server 攞嚟做嗱串流又好，幫手運轉 key 卡都好，咁你私下租我咪用私下租咯，賺多少少錢咯，有好過挖礦啦，起碼。即係我覺得 OK 嘅，雖然我覺得即係奇奇怪怪嘅六十週年你咁嘅工會咁嘅嘢。 但係咯，佢就係講到冇嘢好講咯。 唔係依家公司其實好妙嘅，即係又炒開講下啦。即係因為睇就係、是、六十嗱，依即係作Sega 即係作為前 Sega 粉啦。 啊！而家唔係噶啦， 好難係啦，大佬你唔想 game。雖然我英大戰我唔想玩新英大戰，即係因為依幾年其實俾我感覺就係咩？嗱，新英大戰我以前咧同阿修行者講過就係、是、你嘅食相頗差咯。你俾人我一第一個直覺就係咩？你太過刻意嚟困內路鬼。總之就咩？怪新英大戰將以舊英大戰嘅劇本攞翻出嚟拍啲塵，跟住換個人運設，跟住推出嚟又當新英大戰。喂，你稍為～我又唔覺得難聽啦，即係你可唔可以冇咁露骨咧？即係就話嘅嗱， 唔係究竟係世家幾窮啊，定係廣州幾窮咧？其實 難唔係私家班有難，我即係我其實咩講一大堆華基團體，我就唉算啦，我唔想玩啦。即係阿生仔開心啦，我算啦，即係我會我又從來嗰個就係我又唔會干涉大家玩，我干涉啲朋友話玩嘅興趣嘅，即係你中意玩 OK 嘅，我又唔會特登潑你冷水啊諸如此類嘅。 咁你已經搞咁嘅嘢，嗱佢唔計星大戰啦，佢執翻人龍啫嘛，斯格本家嘅，我諗唔到。PSO 又死下死下咁，你唔好理死半死不活嘅，佢又拖一路拖落去。 咁你吸到一筆， 未去到咁難聽嘅。 咁你夠顧永輝死，但係加唔到新人啫，純粹係。 係咯，佢就係吸引唔到新人，但係舊嗰啲咪繼續玩咯。係 啊， 咁 CPSO 基本上仲 keep 到係有班玩，即係老玩嘅，因為始終依類 game 好處就咩 ？MMO 嘅好處就係長命，係 長命，因為總之定期加啲新角色啊、新劇情落去，咁你一路咁 keep 住喺度玩嘅玩，你知我啱就成日都話咯，魔獸世界。20年以上了已經用20年超過20年以上了、 就是、我覺得他另一個愚蠢的地方就是、母親借到電影谷回起超音鼠的那個 超音鼠是因為他即裝到電影是打意外、咦 OK 喎、又挺收得喎套嘢，跟住他好像沒 但他又不成聲追擊喎、 你想搞咩啫？你班友不如咁真嘅。 雖然超音鼠出一次 game 俾人屌一次呢個係事實嚟嘅，但 係、我可以理解嘅。超音鼠電影會成功是大家都戴眼鏡的，因為當初大家都覺得是眼街嘛。 那你可以宣布我們開新企劃的嘛，他連企劃都沒有，不是說不出 game， 是企劃都不見了。 這間公司其實真的主要是街機的了，現在不是街機，是夾公仔機， 夾公仔， 所以我思考 現在即是拿 IP 去做公仔跟著什麼夾， 或者你老抽那間思考機譜啊，基本上七半以上都是夾公仔機的啦， 都唔知几啲卖都几好赚，同你讲 超好赚啊！夜公仔 买只一米大嘅，可以收你两张乳吉啦，大佬。 而家嘅 Sega 俾我谂过就系食紧，继续系食紧老本咯，即系嗱佢最进取一部分系 smartphone 嗰边，但系 smartphone 嗰边即系其实 smartphone 手提 game 啦，即系佢除咗 CC 全部接 Q 晒，咁继续一路有 keep 住出新嘅。而家最新嗰只系应该系 VCO， 即系去到 VCO 的手機 game， 因為據我所知，其實 Sega， 因為我聽到料就話，其實 Sega 嗰邊即係現做 game 有咧，其實就七七八八嘅啦。有時佢舊 idol 咧想翻唔出嚟，就係、是、一人都走咗。 仲有一個，就呢個 Bayonetta， 佢 PSO 又佢又出新作，但大家都知道隻嘢唔係佢哋做噶嘛。 呢、这個係咁啊嗰個咯，成功算問題啦，呢、这個係。 咁呢個係另一回事，一問題就係你而家叫 Sega 自己做翻出嚟咧，佢嘅做出嚟嘅 Bayonetta 就唔係 Bayonetta 嚟噶嘛，佢只係攞翻個 IP， 個 IP 佢揸住啫，但係佢入邊所有核心技術都唔喺曬度噶啦嘛。 佢都冇嘢，佢純粹發行啫嘛 ，Sega 係當應該嘅最初係 Sega 俾錢嘅，後屘就任天堂俾錢，變 Sega 再俾錢兩轉。 然後街機佢主打嘅係咩啊？三個字大戰，我諗。喂，你有冇啲新少少嘅嘢，大佬？即系除咗手機 game， 唔係，其實即係講即係即係而家諗翻咧，就係、是、以前 Sega 佢即係講應該有人走咗，唔好講啦，陣走茶涼。咁 Sega 嘅 title 其實而家都講真就係、是、創造球會出嘅唔使貨金嘅版本嘅話咧，我照買嘅9,800 yen， 我照買。因為創造球會當然唔貨金版本係好玩，好玩過一當啲貨金嘅，梗係撲街噶啦。依個係定落嚟嘅，好多傳統 title 咧，一變咗貨金版本嘅話咧。手機貨金咧， 咁佢個國家個結構根本唔係一開始設計唔係俾貨金 game 用噶嘛， 冇簡單啫嘛。嗱，相對嚟講，雖都係一堆 DLC 商法，但係光榮嘅 Winning Post 佢係 keep 住佢有貨金版本，但係都有傳統手機傳統嘅家用機版本。咁你揾咗你唔想貨金咯？嗱 ，Winning Post 好啲嘅，因為你唔玩佢乜鬼咩傳奇名馬系列啊，唔玩 EK 嘅嘢咧，得噶。只 game 其實 OK 收到嘅，即係我嗰陣信仰夜望，我前排買只信仰夜望創造，佢係即係只 game 2012年出嘅啲舊 game 啊嘛，佢一開始包咗成堆DLC， 只大致又唔同啦，係啊，只大致前一排減價半價啊嘛，但問題就係、是、我咪七折，但問題就是、我計先10,000 yen七折7,000 yen 啦，但係等先，我買咗成堆 DLC， 即係乜劇本嗰啲嘢，然後一大堆角色，哇，都成10,000 yen喎，咁都冇著數喎。咁我唔買冇減價嘅創造好過啦，同埋創造啲人話最好嘅，咁暫時講係咁多代入面最好嘅。即係你可以出一個就DLC 嘅創造球會，而出一個而就 keep 住玩手機版，同埋手機嗰度冇玩啦，好似冇可能冇更新啦，手機即係半死不活啦。 差唔多啦，即係 咁樣。近年佢主要都係做發行嗰邊嘅比較多。 唔係最成功咪亞特拉斯咯嗱。Persona 啦，其實即係 Persona 咋，大師。 唔止，仲有13機兵個評價都唔差，雖然唔算係好賣得。你知呢檔嘢，你 即係佢啲銷量向來都 唔係特別好嘅。嗱，一日即係雖然啊，咁樣對阿福田講啊，好殘酷就係、是、福田我最中意嘅女神主席從來都唔係得嘅。即系叫好唔要咗，经典代表就系女神转身系咯，真女神从来都系噶啦，系啦，啲 fans 我都好开心啊，又剧本好啊，难度够高，但系问题就系、是、呢 game 从来都唔系，从来都系啲俾啲 hardcore fans 玩嘅，超难度，难到 P 线嘅。Persona 我唔中意玩嘅，我成日觉得就系咩，你个死人一年份系统玩到我黐呕晒泡，要慢慢逐个月同你沟仔沟女，一个特十三场好烦啫，呢、這个就，但系你唔好理。依、这個系列係叫做阿德拉斯，真係叫做賣到錢，因為佢就有周邊出。 咁呢檔嘢點講啊？佢又唔係真係非常地不叫座，但係佢就應該同佢嘅名氣不成比例咯。即係佢不過呢個就呢檔嘢點解要最後落得要俾人收購？應該要揾白武士嚟救佢下場。 但我覺得佢叫何點好過俾個我係咪收購嗰堆太土啦，嗰堆完全冇大影 嘅。即已經係最好嘅，已經係好最好嘅結果。 影都冇啊！嗱，反你話如果你話好似合拼咁啊，Tecmo 同埋光榮合作咁樣，咁算係最依係好啲就咩？基本上 Tecmo 啲所有嘅又嘅基本上大運太土都可以順利過檔到去光榮嘅，咁算 OK 啦。 咁呢個正常公司，如果你要收一間公司，你都係想要曬佢啲。 但係唔知係，所以我所以而家都唔明啊！我話咪收咁多太好嘅， 想消滅啲太圖啫 喎。係，呢個太圖唔知用乜嘢？你買佢嘢，你唔中意佢啲雞，你要做咩？要做咩啫？因為佢 呢樣你問，呢樣你問 EA 啊？呢個日本版 EA 嚟噶嘛？呢種 嗱，好嘅嘢，嗱，係啊 ，EA 又係，因為其實 EA 好多太圖，即係嚟話有一個先係你咁樣用曬影噶啦，基本上現啲模擬系列，我就拗爆頭，我完全唔明點解收購，你花咁多錢收購嘅。徹底無厘頭，即係依家即係搞到就係、是，所以斯格佢收購咗阿德拉斯，我覺得係算係依家嗱，阿德拉斯幾好啊，佢又冇限制阿德拉斯點樣出咩 game，你仲要繼續出 game 不發行。 呢、這個當年就講啦，一個 good deal 嚟噶嘛。 係啊， 即係有啲似咩啊？似係嘅嗰啲咩啊？當年我講話就係阿爸，我想買新玩具，我買呢個玩具俾我，即係佢似係呢種嘅咩？揾啊，雖然啊。據傳呢、這個真係最傳嚟啦。雖然啲 friend 好興奮咁話俾我聽嗰陣時話嚇，傳咗好多年噶咯喎。呢、這個有傳呢個 Microsoft 想收購 Sega 噶，嚇呢個十幾多年啦。 詹卡斯年代已經講緊呢樣嘢噶啦。 詹卡斯收皮嗰陣時就已經講緊 Sony 想。講厭曬啦！我唔想聽啦呢個笑話，因為當年詹卡斯年代已經傳，因為詹卡斯其實因為 Xbox 嘛， 係詹卡斯裏面個 OS 係 Windows 嚟嘅。咁 佢哋合作多好多啊！ 咁問題就而家收購曬氣啦，你要睇到死曬咯，啲人都走曬咯，人走茶涼㗎，聽講佢得個空 空唔係嘅，佢如果 Microsoft 真係有信心，有想去再次進軍日本嘅話咧，佢最佳途徑的確係收購社㗎。即係第一係個屬性問題 ，Sega 本來就係比較偏向美國，比較傾向鬼佬。 因為佢本身其實係一公一老係老水叫做咩老牌外資，所以叫半外資公司嚟㗎。 而且 Sega 而家咧真係佢最有資產，除咗佢舊 IP 嘅資產之外，最大嘅就係佢個遍佈咗全日本嘅通路，佢嘅發行系統。而家你見到好多 game 咧，其實Sega 係有好多 game 咧係真係佢做發行嘅，佢而家就有多咗好多 game 係淨係做發行嘅。即係以前係自己做自己發行噶嘛，但係有啲係人哋細工作室做完之後交俾佢發行，即係咁嘅情況下咧，因為佢廠大老牌，咁佢同啲通路熟啊，其他嘢，咁佢做發行嘅話咧就有著數好多嘅。咁其實Microsoft 如果要打入咧，Microsoft 佢要揾一啲好 game 做一啲好 game 出嚟不難，你好認真一啲抌錢落去嘅啫。問題是你要打通日本嘅通路商啊嗰啲嘢咧就煩死你。所以如果佢收，即係當年已經係由當年講佢收佢係一個正確嘅收購，到現在為止，如果佢真係要進攻日本市場，佢依然係一個正確嘅收購嚟。問題就係當年吹咁行都冇回事，而家除非 Sammy 真係唔想要佢嘅啫。 嗱 ，Sammy， 我覺得你成為 Sammy 就係都有佢咁耐啦，我覺得佢諗到咩理由唔要佢咯。 説穿咯，説到嘔血咁。 但係佢就 Sammy 就答翻 Sammy 都唔係做依家，俾人拍千局啫嘛就。錢佢唔自在嘅，應該 係冇講啊！而家 Sammy 佢個經濟狀況都唔算好好啊，尤其是近半年，即係柏千奎而家係被佢特別一鋪打沉咁滯。 嘿，咩都死嘅啦。 旅游业都旅游业未出声。 咁佢突然间缺水，要放走咗 Sega。而家啲人吹，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 Sammy 缺水，要卖嘢够忙。咁 Sega 呢嚿嘢又唔赚钱嘅。咁如果有人擅价而沽，佢会想要，咁啊吹佢去讲呢样嘢啊嘛。 好啦。 咁即係老實講，你 Sega 最近年出嘅 game 我比較有，即係我一路都係講佢，都係滅股。佢出咗咁耐，我都係成日識。 Sega 嗱嗰陣 ，Sega 其實我 Sega 啲 game 玩嘅，即係嚟轉做佢冇神啦。 其實如果街機嚟講，洗衣機咯，其實 洗衣機咯， 洗衣機對我講都係半個滅股嚟嘅。我都係玩，我上到去都係玩過嗰類嘅歌。 係 好啦，我講緊少啲。咁誒 咩講？ 即係 Sega 呢啲話都應該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因為唔想講太耐啦。因为本来就应该系新闻讲，叫我扯出嚟。好啦，咁今个礼拜当系一个叫做咩吐槽阿斯卡嗰个迷之 Game Gear Michael 嘅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